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西二环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以上路段行驶相对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下班快乐各位。 就是一听你这个一声开场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就能分辨出来到底今天坐在我旁边的是谁 啊，这样就能听出来是吗？ 要不我们先不介绍了。好了，已经有点破梗的感觉哈。 嗯， 好了，坐在我旁边这位就是思萌。 嗯，今天和艾科搭档来主持娱乐最王牌，这个把老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啊。 没有，这两天他确实工作有点忙了啊。所以呢，今天是我和思萌两个人为大家带来的娱乐最王牌正式开张了。今天送上的第一首歌，告别一整天的疲累工作。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你知道，就是今天因为温度比较高嘛，所以就是走在路上的时候，总会有种燥热难耐的感觉。而且发现，就是夏天这个气候真的很影响人的心情。 哦，看来你今天的心情是受这个太阳影响之后，感觉是 down 了还是 up 了？ 总之，我希望大家在这个温暖的气候之下吧，温度有点高的气候之下，饮一口可乐是会爽一点的。 的存在，你就现在拥有自由的舞台。 Right now， 就现在，来自吴某秋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希望给大家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清凉，是不是？ 你知道我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有一种上头的感觉，因为跟着那个旋律来回摇头摇头，哎呦哎呦哎呦，不行，头晕了，哎呀哎，缓一会儿。 你这戏精你知道就是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很多朋友都会去撸串啊，顺便喝两杯，说不定就会有那种上头的感觉。但是要友情提示啊，各位朋友马上要放假了，要提醒各位朋友，就是 赶紧约起来是吧， 喝酒的时候千万不能开车哦。 对， 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放假的时间是不是都是一样的，但是好像我们通知的是6月18号，也就是星期一的时候正式开始放假了。有人就开始幻想说如何调假才能让这个假期变得更加悠长呢？所以呢，记得关注白金 FM， 把你的假期生活告诉我们。悠长假期，希望大家都能够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顺便呢把你的出行计划告诉我们，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有人说 你知道， 你说 我特别想插一句，刚刚艾科说完之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然后一扭头啊，我就知道我该说这句话了 就是已经是不算是我们的做客嘉宾了嘛，所以就是对我们的节目应该套路都比较了解了， 对，已经有默契了。 有人说就听到旅行团的这首歌曲的时候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心神向往，好像吃了一颗太妃糖然后再去往旅行的路上了。 我就特别的听这首歌感觉特别不爽， 为什么？ 就感觉这是一群永远都不正经上班的人， 多好啊， 从乐队的名字到歌曲的名字都没有上班的态度。旅行团悠长假期， 领导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吗？ 对，我们都是好好上班的好孩子。 对，其实这样的就是所有人的梦想可能都是不上班吧。 Oh, 写一首夏天的诗。夏天应该做什么事儿呢？好像是三三两两的朋友，好像就下午的时候特别喜欢去喝下午茶，尤其是闺蜜之间，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就会五花八门出现一些网红蛋糕店呐、 啊，对对对， 网红饮品店呐、 啊。这种店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这个东西吃好不好吃咱不知道，但是门口一定是非常多的人在排队。 对，然后有人揭穿说某一家那个网红蛋糕店其实是这家店家雇人来排队当托的、 啊、 然后后来这个蛋糕店的师傅就今天发布了一个道歉声明，说这只是他们其中一家店是真的在做，其他店都是正常经营。 所以哎，你说他还挺实在的。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 道歉声明， 他是抓住了人共有的一个弱点，就是越是排队越想去买、就从众心理。 你会吃这一套吗？排队的话，如果说一个比如说要排一个多小时的餐厅， 是 嗯， 就还好了，因为我这个人是最不喜欢时间被停滞的感觉，因为会觉得等待的时间特别无聊。但是有的时候要被迫，比如说三两个朋友约去今天晚上，我们说那家火锅店非常好吃，那你要去排队吧。 嗯， 排了一个小时之后，你发现还是有冗长的队在你前面，怎么办呢？就好像 就是那个劲儿都已经过去了，但是还没有吃到。 对，但是好像不排下去的话，就前面一个小时就已经白等了。 所以就是还要坚持排下去， 就出现了一个代偿心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这种想排队又很无奈或者枯燥的一些行为。 对，你曾经为了什么去排队，或者说你排过最长的队是这样的经历是什么？欢迎各位跟我们一块儿来分享一下 啊！记得关注白家粉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夏日似乎逃不过阳光的肆意横行，一切眼睛仰望那是有手缝的缕缕青丝。夏天似乎逃不过泛白的浪花， 泛白的浪花 留恋在碧蓝海边，脱鞋感受沙滩略带颗粒的点点粘连。夏天更逃不过清爽的耳语陪伴，傍晚熹微，玉龙星辰，用欢笑陪伴点缀夏日的美妙畅快。冰块敲打玻璃，微风吹拂水面，树荫遮蔽烈阳。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谁属你的内幕夏日？ 王牌推荐。 嘿嘿，我们又回来啦！我是艾科， 我是思萌。 下班快乐啦！ 嗯， 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下班路上的一些心情故事，比如说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可以发一个地址啊，或者发一张随手拍的照片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继续我们今天的给大家推荐的一些文娱热点信息。 嗯， 比如这两天如果说回到家里觉得有点无聊怎么办呢？除了看电影，还有一个网络剧可以去关注一下，叫做《东方华尔街》。 嗯，这部剧呢也是将于明天在网络平台上线播出，而且呢我觉得也是一个算是全明星阵容吧。 嗯， 有吴镇宇、张孝全、于南，另外呢还有张可颐、谭耀文等演员会特别出演。 啊， 监制是非常帅的 刘德华。 对对对， 就说全剧只有五集，而且讲的是、 这么 短。对，一组金融雇佣兵狙击政经界的传奇人物，而且搅动了整个金融市场的复仇故事，就是说是一个以金融为背景的悬疑故事， 讲的也是有钱人的生活嘛。 听起来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吧。就是说现在这个电视剧我们看到的大多数都是什么七八十集，很冗长， 太长了。 是，而且有朋友就说看过之后就剧情特别水，相比之下这部只有五集的迷你剧可以说是非常短小精悍啦。 嗯，所以可以小小的期待一下。 对，还有另外一部是关于我们上一周紧锣密鼓和大家宣传的，说叫做《超时空同居》，是来自雷佳音和佟丽娅主演的一个奇幻喜剧片。 嗯，这部电影目前呢也是获得了将近3亿的票房，而且在豆瓣评分上也是7.3分了。其实作为一部国产的喜剧片能获得到这个成绩已经很不错了。 是，其实很多普遍的观众表示说，虽然有一些逻辑漏洞，就比如说你看到一半的时候会觉得哎，逻辑崩塌，有点 马上跳戏。 对，然后但是雷佳音的这个喜剧感还是浑然天成的，而且佟丽娅也是通过这部电影证明了自己，我还是有演技的。所以有看过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这部电影是值得看的吗？ 雷佳音的那个样子我看到他就很想笑，完全带入不到任何角色里面，就觉得很有意思，很可爱的一个男生 啊。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演员的自带天赋，自带 logo 是吧。 所以现在这个音效是 就是看过这部剧的人可能对这个印第安老斑鸠印第 迪安的老板就不太就非常熟悉，因为 通过这首歌有主题曲是吗？ 没有，就是老斑鸠这个词是佟丽娅在剧中雷佳音叫他的一个绰号。你就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男生对对方一个爱称是老斑鸠， 腿短毛不多。 躺在干枯的河，在等待一只老的扁刀子，为了啃着这些路的骨头，独饮半仙子顶着芙蓉，草原上了两只地被野牛，在远方举步，再一次的带起了奶油，但这一次耳闻的老斑鸠。你老板就对的脑不懂，几点都没有可谁也能过，脑袋瓜有一点羞痛，连我死了他比谁都难过，印第安当初会是人开口，新人长怕羞喜恨这头，这里什么奇怪的事都有，包括上猫的狗。你老板就平常话不多，除非是乌鸦抢了他的窝，他在灌木丛那些狗，一直令他心意的木板球啊。 这部剧的朋友都会觉得说还可以吧，就是我们要是不推敲它的这个剧里逻辑的话还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它台词还有很有意思 啊。是吗？ 他会帮很多男生啊去普及一些所谓的送命题。 比如说 你的同学聚会，如果有个女生喝多了，你会送她回家吗？ 啊， 你会怎么回答呢？ 我其实刚刚偷瞄了一眼答案啊，我不会去跟女的聚会的。 所以这是所谓的送命题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分手了，第一件事是干 什么？不会分手。其实我发现就是这个问题它分两个部分，你不能只听后半部分，你要听前面的假设，一定要把那个推翻掉。 对，所以说这部剧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台词部分是值得去观看的，也算是给这个初夏带来一缕恋爱的气息吧。就像有一句送命题说，我如果不上班怎么办呢？你养我啊。回家， 然后呢？ 上班喽。 上班行不行？ 不上班你养我。 如果那次挽留变成了相拥。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王牌推荐。 刚才推荐完电影还有网络剧之后呢，再来和大家推荐两部舞台剧。第一部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北京站呢今天晚上开始在保利剧院上演了。 作为一个非常著名的也是仙侠剧大 IP 啊，这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已经有了，比如说小说、电视剧，然后电影、网游这都有了，现在还有了舞台剧版。 啊，这就是所谓的周边是吧？如果说 这个周边好大， 对，如果说舞台剧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就是说在舞台演出当中采用了苍凉悠远的古琴，还有什么摇笛啊、日本鼓啊、大提琴等等这些相关乐器，同时采用先进的这视听手段，可以让大家感受到近距离贴近四海八荒的世界。 其实我刚刚大概想象一个画面，就是之前的那些所谓的周边啊，包括那些衍生剧什么的，都是隔着屏幕的，没有办法真情实景的感受嘛，所以可能舞台剧是蛮期待的。 对，可以近距离去感受一下。还有另外一部舞台剧可以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对话预言2047的第二集将会在6月12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这是一部关于这个融合的，比如说当有着上千年历史的高山部落传人遇到了火星漫游车编程的极客会怎样，这个很难理解。再比如说当古老的这个道家身体理念遇到了奔放的现代肢体语汇，其实就是一个古老的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的一个未来思维的碰撞。 所以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 对，所以要对话预言。 所以就是刚才你介绍那么一大篇之后，我只记得了高山。 高山。 所以高山族会有那个高山族的一些特有的音乐存在吗？所以一提起高山族就会让我想起张惠妹。 推出这首歌有关系。 是来自张惠妹的一首《好歹你就来》。突然间听到这个张惠妹《好歹你给我来》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劝一下各位朋友，因为我看到陆续的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发来互动消息，说这个排队的相关消息啊，我劝诫一下，大夏天的咱就别排队了。比如说 Mr. 梁他说，印象最深的排队就是小的时候排队买冬储大菜，而且还有当初前门的肯德基排队等餐等等等等，因为是跟别人在一起，不然的话绝对不会等的。 而且 Mr. 梁还说了，说其实还有一次最近的排队经历是堵车，堵了将近5个多小时。其实你没发现排队有好多时候是主动和被动的，有些是你是可以我要走了没问题，但有些是你说你不能把车丢半路啊，对吧？ 对，我经常就是如果堵在这个什么所谓的高速上的时候，就特别想弃车而走。还有韩雪玲她说，欢乐谷太阳神车排了2个小时，我有相关的体验。 来聊一聊， 就是你知道，就是有的人如果说挑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比如说5、11和家人或者朋友一起去欢乐谷啊，或者是迪士尼这样的地方，你都买了通票了，不排队太可惜了吧。请接近你的耳朵，

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首先我们来关注歌唱北京听歌词的活动。 歌唱北京听歌词， 歌唱北京听歌词，这里您听到的是新弦秀一创作的歌词作品《创世纪新北京》。 你从梦中醒来，带领我们奔向新时代，百年风吹不败，青春热血是多么澎湃，歌唱勤劳的中国心，再见中华伟大的复兴。啊，北京，新时代的北京。 歌唱北京歌曲征集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有声版歌词朗诵活动。继续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5月25号，王嘉尔将会带来自己全新创作的单曲《三弟们》。这首歌曲他巧妙结合了音乐和时尚，从音乐中看到当今最炫酷的潮流风向，独特诠释了王嘉尔对音乐、对时尚的态度。从最初的 OK 冲破枷锁，到上一首的 Down of Us， 王嘉尔不断地挑战自我，打破常规，一次又一次地用自己的音乐刷新成绩单。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一下路况。东三环双井桥北南向北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东四环大郊亭桥北南向北有事故，后车排队一个桥区。另外，建外大街东向西建华路口以东有事故，造成国贸桥到建国门桥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为什么你刚开始的时候死都不肯卖这个沙滩啊？ 开始不肯卖，是希望你留下。 期盼夏天，却想期盼爱情。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和你牵手，阳光沙滩。 我们一起手牵手。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我一直很有自信，平常不怕说出口，但在你身边时候突然感觉好害羞。 Yeah. 来自 Elma 萧亚轩的表白，会不会就是勾起我们很多朋友的回忆呢？就尤其关于中学时代的，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就 Elma 萧亚轩的很多歌曲啊，就听一听起来的时候，就会有种承包了整条街的感觉。 对，包括那个时候其实喜欢了很多歌手，那几个名字到现在都还记得非常清楚。 对， 比如说周杰伦，这个是不用说了，然后这个蔡依林， 对，还有孙燕姿等等等等，尤其是孙燕姿，我们当时我记得上中学的时候，很多男生都会很喜欢她，因为除了他歌好听之外，而且笑起来很美。 我跟你不一样的是，我们班很多女生喜欢孙燕姿， 为什么呢？ 觉得好像就是在甜美之余，还有了一种音乐上的那种个性啊，那种，哎，就是英姿飒爽的感觉， 就很别致，很特别。 对对对， 而且她很特别的，就是有她那标志性的小兔牙，你知道吗？那个女生就很羡慕有小兔牙的这种明星。 你是认真的吗？ 真的。而且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是也年轻的时候，因为上中学时代，大家其实对于这个歌曲的欣赏都还是比较有限的，但大家都比较注重看颜值。 哎， 说起颜值，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个流行的 APP， 3000万女生都在疯狂打 call， 就是我们的新氧 APP。 它也是由7000多家专业的医美机构和25000多名专业的医生入驻的这个专业美容微整形真人口碑平台。 爱美人士一定不容错过的一个神器哦，记得下载新氧 APP， 新氧 APP， 新鲜的新，洋气的洋，就是变美，心情都会变得很好。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下载新氧 APP 之后呢，让我寻找一回初恋的味道好吗？ 想你的脸吧，你的脸させたよ一人の午後は恋をして寂しくて届かぬ思いを温めていた好きだよと言えずに初恋は細工の心 有朋友说这波广告来得猝不及防对，所以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爱美人士，一定要记得下载新氧 APP， 新氧 APP， 新鲜的新，氧气的氧哦。我们回到我们刚一开始和大家抛出的一个问题， 互动话题， 就是关于排队。我看到很多朋友的这些惨痛经历啊，不得不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比如说男，他说 这个最郁闷的一次排队就是当时去出国办理签证。其实他写了很多啊，其实我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排了3个小时的队，然后被拒签了。 心疼你好几分钟。 对， 就说起这个排队的话题，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滔滔不绝说出什么爱吃的呀，什么排火锅店儿啊， 嗯， 或者说办什么签证啊，或者去什么各大这个娱乐场所玩的时候的呀，一些各种各样的经验。但是呢，我们的人保就不用排队，说来就来。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携程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呀。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 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无限次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王牌关注， 欢迎锁定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思萌 啊。今天很多朋友问老白去哪儿了，老白出差了。今天呢是换我们俩给大家来关注一些时下比较热议的话题。 哎， 比如说这两天有很多朋友，尤其是我们这个主持人的行列啊， 嗯， 就是因为谢娜就是也是一个招黑体制。 就是其实蛮具有话题性的一个主持人。 对，但是呢其实他的一些背后的默默付出是很多观众所没有看到的。 嗯， 因为前两年有一个话题针对他和康辉，前两天呢就是已经正式澄清了，我们来看一下，还原一下现实是如何的。 我们先来说说当时的情况吧。 嗯， 就是说在4年前的时候，当时谢娜和康辉呢一起主持这个金鹰奖颁奖晚会。 嗯， 然后呢台下就坐了很多的这个重要的嘉宾啊，领导啊，两个人对话的时候，康辉就说这个很多电视上是对吧，遇到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主持人要临危不乱，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嗯，都要把这个新闻啊包括报道坚持的说下去。 啊，这个时候谢娜就一贯的这个作风就是爱开玩笑嘛。 嗯， 他就说那继续编下去。然后康辉就很不高兴说嗯，是继续讲下去，那继续， 哎， 那还是别人啊。 对，就是谢娜这个娱乐范儿就带到那个舞台上了。 是，那说就是演咯，反正诸如此类的一些玩笑话。 嗯， 紧接着让康辉觉得说也不知道该怎么如何接他这个梗，所以很多观众当时就发弹幕说好像这个主持人显得不那么严肃。 对， 而且一直在质疑谢娜的主持水平。 其实你想象那个画面，就是康辉平时给我们展现的是每天晚上7点的那个形象，对吧？ 嗯嗯， 然后包括谢娜是那种啊，大家一起来玩啊，怎么 就是一个是 画风完全不同。对， 一个是新闻范儿，一个是综艺咖， 哎， 就完全是不在一个频道上。 对。 不过最近呢，康辉在一个大学演讲的时候解释了内情，他说其实当时所有的环节都是之前沟通过的，不是纯粹在那种场合即兴来的。本意呢就想说通过谢娜的反差和对比来增加一下节目的效果。 嗯， 然后谢娜最后还发给康辉一个短信说他们都是不知道的，其实你是很爱我的。 这就让我突然想到了之前这个吴秀波然后主持节目的时候，就是老跟制片人说哎呀我这个不会主持没经验怎么办。 嗯， 然后人说没事儿，这个您放心啊，您说错话了收视率就涨上去了。 啊，就靠这个错误来， 哎，对，可能就是要一个这样的话题性。 嗯，不过这个玩笑其实效果看起来不是很好。哎， 嗯， 而且同时呢有一个疑问啊，很多观众都在问说那既然直播之后发现舆论不太对劲儿，为什么当时你们在舞台上不解释呢？其实我觉得关于这种话题众说纷纭。 嗯， 有人会觉得他们有自己喜欢的主持的风格，就像我们做直播电台节目也是一样的，有的人喜欢那种风格，有的人喜欢这种风格，我们其实每天直播也都是在全神贯注专注我们的这份工作。 对， 所以谢谢各位接受这个不完美的我们。 摘一颗最亮的星回家，世界向下不觉中慢慢的长大，懂得除了童话还有伤疤， 来自黄绮珊的这首歌曲叫做《不完美的美》，也是出自《奇迹男孩》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啊。刚才我们其实说了这个话题，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些想法啊、意见啊之类的，但总而言之，我觉得不完美其中的那个缺憾才是最美的，对不对？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稍后回来哦。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我把对你的思念写在海角上，寄给那年七号的雨季。有些爱不怕时间太漫长，一直生长在心里。 说夏天就像回望灯塔的光影，转身依靠你的影子。 如果海会说话，如果风爱上沙，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当阳光再次回到那飘着雨的过境之南， 王牌关注。 嘿嘿，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嗯，我是思萌。 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了有关于主持人的一件事儿。 嗯， 接下来这件事儿呢，还是和另外一个主持人有关。 他其实是不光是主持人了，歌手啊，演员啊。 他很综艺化。 哎，对。 就是在上周，演员柳岩发微博说自己的父亲去世了，除了感谢亲朋好友的探望，柳岩其实也透露说，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是平静无憾的。通过这条微博也可以看出，他面对这个亲人的离开，没有这种撕心裂肺的不舍，而是一种尽力之后的释怀。 嗯，而且这个微博发出来之后，很多人就是开始慢慢关注之前柳岩刚刚踏入圈子的时候这些经历。 对， 其实最开始包括参加比赛呀、干嘛的，都是因为家里面出现这个经济困难，希望拿到奖金来补贴家用，然后一步一步的挣钱啊，给父母， 就每个人都有不容易的一面嘛。 对， 其实柳岩在上综艺节目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认同，说如果亲人健在，有什么就给他们，有什么话就及时告诉他们，不要让他们觉得说他们不配拥有这一切，就印证了那句老话，子欲养而亲不在，千万不要让这种事情发生，对不对？ 对对对。然后柳岩这个之后，其实还有一位这个歌手，也是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他的经历吧。李健也是之前在不太出名的时候，也是因为家里面亲人病重做手术之类的，然后也是来回凑钱呀、来帮助，好歹这个手术是顺利完成了。 对， 所以说也是包括我们现在工作每天披星戴月啊，都是为了能够有足够的能力来陪伴家人，对他们好。 对，其实我们就想说，如果有朝一日在父母或者亲人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坚定地告诉他们，有一句话特别重要，别怕，有我在。就是我们想说，为了这些正在努力拼搏的，不管他们是在各个岗位上，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努力着的就是值得骄傲的少年们，加油。 开始，当初我还是一个天真而又爱哭的孩子。十年之后，终于才明白，只要全力以赴就无所谓失败。 转眼间，一切都已改变，新的起点，新的世界就在眼前。受过伤，也流过了眼泪，为了梦想疯狂，这一次又怎样？狂狂吧，骄傲的少年，年轻的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一下路况，东五环白家楼桥、平房桥、七棵树桥北向南各有一起事故，队尾排到五元桥。反方向远通桥南向北也有一起事故，后车排队一个桥区。另外，通渭河北路西段西向东有事故，后方短暂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娱乐最王牌，我是艾哥。 Hello， 我是思萌。 今天老白不在家哈， 嗯， 那思萌帮我们用温柔磁性的声音再重复一下刚才的问题。 这样啊，我们刚刚在这个整点之前呢，跟各位分享了一下关于亲人陪伴的一个这样的事情。 嗯， 那分享当中除了谈到了柳岩的经历之外，还分享了另外一位歌手的经历。那这位歌手，请问是赵传吗？ 是赵传吗？是或者不是，一定要记得加北京地址手机号码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 我们还是伴随着夏天的微笑，等待一下第一位连线的朋友吧。 是季风的情绪已沉淀，终于能坐下来见一面，带你送的项链成婚礼，你要我就当纪念，爱变成大不了的明天，不代表要遗忘了昨天。听你发自内心的言语，想念你的冲动好强烈。爱也许有期限，但回忆却没终点。笑开始的一眼，别让泪写完。发自内心的言语，想念你的冲动。 来自 SHE 夏天的微笑，不知道今天的白给一百块谁会笑到最后呢？我们第一位朋友已经在线上了，听一下他的声音。 Hello，Hello，Hello，你好，你好。 Hello， 怎么称呼啊？ 我太激动了，我姓季。 你姓季是微信名字，我们来对接一下，是那个叫做北田共的朋友吗？ 对，北田共。 啊，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有没有紧张呢？Hello， 已经紧张的说不出话来了。 可能是现在有点信号不是很好哦。 嗯， 但是希望不要影响到稍后答题。正问正答五道题的时间，知道我们的游戏规则吧？ 知道。 好的 ，Ready Go， 请听题。历史上的今天，著名的动画形象米老鼠诞生了。请问米老鼠一共是有四根手指头吗？ 是， 那回答是。 我真的，我特别希望就是我们的编辑以后在出这种类似的题的时候，让要友情提示一下各位朋友。 这样，我来问问你，米老鼠有几只手？ 两只。 对呀、啊，那一共是几只手指头啊？ 突然之间觉得我们的节目就一点不仁慈了呢，怎么？ 他在说脑筋急转弯， 就是特别像脑筋急转弯、嗯。但是很高兴你的参与，稍后呢，我们还是有9块9的小红包送给你，记得关注白金 FM， 把二维码发送过来哟。 好，谢谢 ，希望你今天有一个好心情，好吗？ 好，拜拜。谢谢 思萌，太帅了， 谢谢。 来，你先把麦拉下来。 嗯， 我觉得特别不平衡的是，我是谁？ 这个词没有办法来形容你。 我在哪？ 你很美。 这不重要。 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娱乐最王牌。稍后呢，我们要将连线第二位朋友，不知道今天这个思萌的神来之手 mark 了三位朋友，是哪三位呢？ 他已经在线上了，我们要不要先打个招呼 啊？我们好，来先听一下他的声音。Hello，Hello，Hello。 哎，您好， 怎么称呼啊？ 啊，我姓段。 姓段， 姓段。 我们还是确认一下眼神好吗？是微信名叫段段是吗？ 啊，对。 看了一下，其实关注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很久了，是2013年关注的。 啊，很久了。但是我今天真的是好像是第二回发短信吧，微信。 对，只有发送了四条信息，就是、 啊、对， 就是我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听友，但今天白洁不在家，然后你有没有觉得很失望的感觉？ 失望谈不上吧， 我就问一问， 遗憾有些。 我就问了，这四次是不是只有我来上节目的时候才发消息的？ 对，今天正好是什么呀？我正好开车到家，停在楼下，然后正好你们正好那个问题出了，我就随手一发，然后就上楼了。 嗯，其实也是今天那个思萌的神来之手把你选中了，希望你今天能带来一个好运，好吗？ 还行，您吗？ 加油！ 好。 正问正答，准备好了吗？ 好，准备好了。 我们让思萌帮你问上第一道问题。 来，注意听题。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当中有一位金毛狮王谢逊，那么问题来了，谢逊的武功是七伤拳和狮子吼吗？ 不是。 这个 Oh no！ 就跟你说，女生对于这种金庸小说、 武侠小说可能不太关注。 对，我真的是不知道。 是，所以我们的这个编辑啊，以后在出题的时候多出点什么化妆品呐、啊、之类的哈。但是呢，我们还是有9块9的小红包发给你，以资鼓励哦。 谢谢 你长期留守我们 FM97.4娱乐最王牌，谢谢你长期以来的支持，谢谢你。 好，谢谢。 希望你今天有一个好心情。 好的，谢谢。 好的，拜拜。我们下回再见。 就是每天听到大家的这个不同的声音的时候，我觉得还挺亲切的。因为就是每天会听到一些老听友，我坐在旁边嘛，然后白姐就跟白姐对话说，我是听着你节目长大的。 哦天哪！ 啊，开玩笑了，开玩笑了。就是说听了他节目很长时间了，那一瞬间我觉得，年轻就是好。 你说实话，今天有没有因为钱没送出去这么开心？ 哎，其实倒还好吧。今天是700块，我算得很清楚，因为我现在有个小账本。那我今天就特别选择这首歌曲叫 Perfect， 希望大家能够拿出一个完美的姿态，来拿走这700块，因为今天好不容易 700块钱， 对，因为今天白洁不在家，拿走一半也行啊，我大方。 我们的第三位朋友已经在线上了， 来，我们听一下他的声音。 Hello，Hello， 你好， 怎么称呼啊？好甜美的。 哎，你好，我姓 朱。啊，那微信名是叫小荣对吗？ 哎，对，是 我们确认过眼神之后呢，我们就稍后会有9.9块的小红包发给你，如果你答对的话呢，我就要掏老白的这个钱包给你。好了， 好的好的，谢谢。 寒暄了，就正式进入到今天的5道正问正答环节当中，好吗？ 好的， 加油。请听题，有一种维生素对治疗夜盲症很有效果，请问是维生素 D 吗？ 您说的是 A B 的 B 还是 C B 的 B 呀、 啊？阿波茨的的， 维生素 D 不是不是。 哇，这看来是知道啊， 非常坚决，非常果断 啊。那是维生素几呢？几？ 应该是维生素 B。 其实正确的应该是维生素 A， 因为维生素 D 其实是帮大家来提高这皮肤上面一些免疫力了。好了，我们来敲黑板听第二道题。 来听第二道题。北京烤鸭呢是北京的一个城市名片了，那烤鸭的方法有很多啊，比如说分为挂炉和焖炉，请问便宜坊烤鸭是属于焖炉烤鸭吗？ 焖炉是。 哎，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哎呦， 但是他真的答对了， 真的。好，第三题我们就不浪费时间了，因为第三题如果你再答对的话，你就有可能拿走一半的奖金，好吗？ 好的。 好，请听题。在《红楼梦》当中，刘姥姥进大观园是很著名的故事，请问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时候带的孙子是叫板儿吗？ 板儿不是。 好可惜，是的， 好可惜，就差一道题。 今天思萌还特地问了一下我这个问题，所以我今天怎么说呢？我们今天的题目相比较昨天而言，其实挺难的了。但是我们还是有9.9块的红包发给你哦，记得稍后把二维码发送给我们。还能感受那 温柔。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夏日似乎逃不过阳光的肆意横行，比起眼睛仰望，那是有手缝的缕缕青丝。夏天似乎逃不过泛白的浪花，流连在碧蓝海边，脱鞋感受沙滩略带颗粒的点点粘连。夏天更逃不过清爽的耳语陪伴， 傍晚熹微，日隆清晨，用欢笑陪伴，点缀夏日的美妙畅快。冰块敲打玻璃，微风吹拂水面，树荫遮蔽烈阳。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这属你的内幕夏日。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嗯，我是思萌。 有很多朋友已经络绎不绝的在我们的平台上说，能不能看一下思萌的照片啊？哎，如果要是我们之前那个关键词没有取消的话，大家现在回复思萌是可以收到你的一张照片的 啊？是吗？刚刚就是那我跟郭鹏的那张照片， 对，是拼在一起的 啊。就这个，其实说到这儿，我应该刚刚感谢平台上的很多朋友来帮我纠正的一个错误啊。 怎么了？ 对，我刚刚把这个字音念错了，便宜坊。哎，对对对 对， 这一看可能我对吃这方面就真的是一个一无所知的人。 就是在北京生活的时间长一点之后就会知道便宜坊，而且包括就是我在节目当中经常会出现那儿化音的错误，我跟你讲，乱加儿化音。好了，但是今天呢，我们三位朋友非常可惜和我们这个700块钱失之交臂，所以明天就是奖金累计到800块， 所以明天要欢迎各位赶紧来加入节目来答题。 但是呢， 钱越来越多了， 稍后呢我们还是会有一个小红包， 嗯， 希望大家来抢一抢，热闹一下的，就是来听一下歌曲的前奏， 猜歌。哎， 我们今天听到这首歌曲是非常简单，而且特别适合夏天的这个氛围。 嗯， 请问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王菲唱的吗？ 好了，差不多了。 哎， 干什么？ 走了。 是啊。 去哪里啊？ 回家。 然后呢？ 上班喽。 上班行不行啊？ 不上班你养我。 如果那次挽留变成了相拥，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好啦，就是刚才我们听到那个前奏是王菲唱的一首歌曲吗？是或者不是？不用加电话号码，发送到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其实刚看到已经很多朋友在这个平台上，不光是回答问题回答对了，还抢答，连歌名就写出来了。 我是大米来下午，这个世界有哪个路，不会有种感触。如果你正好在成都，或是你家拉瓜瀑布，有了还是工作的图，铃声都会响出。

所以我们公布一下刚才回答正确的这两位听友，一位是冯丽丽，还一位 SX， 恭喜你们呢。刚才有很多朋友已经发来信息说你骗人，就说我，因为我们的那个可能那个关键词回复啊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障碍，就是回复思萌已经过期了，收到了照片。但是刚才我立刻做了一个快捷回复，大家现在照样可以回复思萌，思想的思，萌芽的萌，收到他的照片哦。 后悔吗？告别的一刹那，沉默风紧咬着发，泪落也从指头飘下。我接住过往，却没能接住它。草也要落下。 一首特别适合在夕阳西下欣赏着余晖的渐变色的时候听的一首歌曲，叫做《爱在日落黄昏时》，会不会让你勾起一点点关于电影片段的回忆呢？ 我现在看到的就是咱们直播间窗户旁边透过来的一溜溜的这个阳光 啊，所以不管现在这个夕阳西下的感觉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心情，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顺便要提示各位朋友，思萌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他的照片了。还有啊，女生就算了，男生大老爷们儿耗什么气呢？好了，我们稍后回来。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世界杯王牌盛宴将于6月盛大开启，关注工作日早间高峰节目《早安音乐秀》、世界杯清晨快报，了解最新战况播报；参与工作日晚间高峰节目《娱乐最王牌》，互动体育游戏赢百元奖金红包。2018俄罗斯世界杯，无论你是真球迷还是伪球迷，无论你是关注赛事还是追随球星，你想了解的一切，北京音乐广播全都满足你，都满足你。世界杯期间更有王牌嘉宾到访，以及来自世界球星詹姆斯·欧文的特别问候，敬请期待。 本单元由利华快餐特别呈现。利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北京车展餐饮供应商，利华快餐。 六一亲子去哪里？乐都港滑稽小丑节，魔术秀、泡泡秀、儿童舞台剧、小丑巡游，精彩无限，更有百余儿童品牌劲爆折扣等你来抢。不一样的儿童节就在乐多港。 夏天车模不隔热，车里像个大蒸笼。 酷酷天魔有活动，全车499起包施工， 这么便宜，质量靠谱吗？ 靠谱，厂商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酷酷天魔全车499起包施工， 沿途有我虎虎生风。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明天天气以晴为主，能见度较好，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预计明天午后最高气温在31度上下，紫外线照射很强，空气干燥，外出要注意补水防晒。具体预报是今天傍晚到夜间晴见多云，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2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暗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5月31号、6月2号、5号、7号，国家大剧院与英国皇家歌剧院、澳大利亚歌剧院联合制作瓦格纳歌剧《纽伦堡的民歌手》即将与国家大剧院的观众见面。这是继漂泊的荷兰人罗恩格林、唐豪塞和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后，国家大剧院制作的第五部瓦格纳歌剧作品，也是继安德烈谢尼埃后，国家大剧院和英国皇家歌剧院的第二次联合制作。再来关注，从贝多芬第七交响曲到西贝柳斯最广为流传的第二交响曲，5月27号，德国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将在其首席指挥尤卡佩卡萨拉斯特率领下登台国家大剧院，向北京观众展现这支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广播交响名团的独特音乐气质。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昨天下午，一辆新歌声试音专车驶上了上海街头。如果路人偶遇了这辆载着导师周杰伦的试音专车，就可以主动上车接受周董的盲听。一旦通过盲听，将有机会直通中国新歌声录制现场。据了解，同样的试音专车还将于5月28号、6月5号和6月9号分别驶上重庆、北京和哈尔滨的街头。谢霆锋、李健和第四位神秘导师将分别搭乘，对上车的选手进行盲听考核，并送出新歌声现场直通卡。最后我们再来看，潘玮柏和萧敬腾最近在某社交平台默契十足，发布了一组自拍照片。照片中二人搞怪逗趣，关系十分融洽，网友纷纷喊话说期待合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路况，京开高速出境方向马家楼桥北有事故，后车多；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到建亭桥车多；机场高速出京方向三元桥到五元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而是因为他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抵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全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为什么你刚开始的时候死都不肯卖这个沙滩啊？ 开始不肯卖，是希望你留下。 期盼夏天，就像期盼爱情。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 乐悠悠。 和你牵手，阳光沙滩。 我们一起手牵手。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没错。就是现在听到这个声音，这位男生坐在我的旁边，好吧。刚才回复这"思萌"两个字没有收到的朋友，可能是回复这个字是有那个奇字，怎么说，就是思萌的思是思想的思和萌芽的萌。然后我就为了大家能够快捷回复，要么就改一个暖男好不好？大家能立刻收到他一张照片，这回绝对不会忽悠你们。 音乐素描。 来到北京时间18:35，又到了我们走心的6:30的时间。其实前段时间我们都已经改成了清凉夏日版，就是有一个神反转的一个剧情。比如说你很煽情，煽情突然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回复。但是呢，思萌今天来到我们节目，我觉得你还是要做自己比较擅长的事情，就是讲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歌嘛，是吧？所以今天第一个故事是来自。 别扔掉我的西装。 他说， 06年本科毕业，中午会餐，一人喝了一瓶白酒，而后稀里糊涂地睡了过去。一觉醒来，室友已经走了大半了，床头的手机响个不停。我接通之后，好兄弟在电话那边边哭边骂我，他说我都上火车了，我再也看不到你了。 那一瞬间感觉泪如雨下，可能是因为酒太多，当时还流了鼻血，第一次感觉到心被揪着痛，那种滋味一辈子也忘不了。 谁踏雪归，他说高二的时候，我们因为高考放假返校的时候，我在桥头突然的回头，看到最后一辆载着高三生的大巴缓缓停下，我曾经暗喜欢过的那个男生从车上走下来，走向和我相反的方向去，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2018年，我大二，那个时候的心情已经不可考据，最最清晰记得的是那个时候在最后的时间再见一面的荣幸和窃喜。五月了，马上到来的六月又是毕业季了，祝大家毕业快乐。 我记得那个夏天，球场边的约定和窗外挂在树梢的白云，我怀念曾经感动的旋律，是永远说不完的话题。你送的相片我会好好藏在抽屉，偶尔再翻开那些青涩回忆，幸福的笑容里一点一滴那属于我们的秘密。回忆好像天上片片繁星，从不曾被时间 来自许飞《夏天的味道》。从这首歌曲当中，除了深呼吸能闻到青草和泥土的气息之外，还能闻到一些伤感的记忆。季星他说，毕业那年正好赶上非典，莫名其妙的就毕业了，现在想一想好像也挺好的，至少没有那么伤感。马上到六月了，所以很多朋友都面临了一个毕业季，分开的时节，所以说毕业为什么伤感呢？可能就是我们要告别青春了吧。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转8。 没错，就是毕业之后就从小张变成了老张。稍后是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 来来来来，今天你来先推荐。 嗯，来，很多朋友先来一个电乐，这个对。 今天开场学这首歌也是今天临时决定的、嗯、然后这个旋律刚刚我跟艾科来直播间的路上还在还在哼边哼边扭啊，这是来自阿四和林宥嘉的版本《致姗姗来迟的你》嗯、其实也是想在节目里面跟各位推荐一下，昨天在西安音乐节的时候、嗯、阿四跟好妹妹，你就像这三个虎宝在台上啊，就简直是像三个小孩子一样，然后边唱这首歌边跳，哇，那种感觉还蛮棒的。 对，所以你今天推荐这首歌曲就是来自阿四和林宥嘉的《致姗姗来迟的你》，希望就是说用这首歌曲、 哎、 帮大家毕业的很长时间的朋友找回一些童年的记忆。 对，就是像少年一样，然后马上也是估计很多朋友已经到家了，所以稍微活动一下，跟着这首歌扭起来吧。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吃一人份的饭，杀一人份的碗，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逛一人份的街，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逛一人份的街，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 这是来自思萌的推荐，叫做《致姗姗来迟的你》，是来自林宥嘉和阿四唱的、嗯、所以呢大家现在可以回复暖男两个字，为了大家就是能够明显的有一标志找到思萌的照片了。关注白杰FM，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 回复暖男就可以收到他的照片了，就是女性朋友们， 哎呀我突然很不好意思，会不会看了我照片之后再听思萌推荐的歌，哼，歌怎么那么难听， 你的这个恨好傲娇啊。好了、嗯、第二首歌曲的机会还是留给你、 嗯、 想推荐的是 这个来自歌舞青春这部电影，我不知道还有很多朋友就是还记不记得当年第一次看的时候，应该是2005-2006年的时候、 嗯、 所以你刚刚也说到了怀念嘛，那最近也是在看老电影，然后就找了这部电影之后第一部两个人男女主角刚刚在舞台上相遇的时候合唱的一首歌、 嗯、 Start of the Sun 听不怎么念来着，对 ，start of something new， 所以非常浪漫，而且还有那种青春洋溢的气息。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记得 mark 下来。 When you take a chance, I never believed in what I couldn't see. I never opened my heart to all the possibilities. Ooh, I know that something has changed. Never felt this. 张姐，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孩子急用钱，去银行转账去，顺便给家里的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最高转账500万，方便又快捷。家里水电燃气、固话宽带、有线电视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吃饭看电影用它买单，还能享受优惠呢。 那我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吧。下载招商银行 APP， 请享生活，便捷无忧。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歌， 其实大家可以回复暖男两个字，可以看到思萌的照片，然后似乎我现在隔着这个画面都、隔着话筒都能看到各位女性朋友露出慈母般的微笑。 这是来找儿子了吗？ 没有没有，开玩笑了。当然今天又到了我来推荐两首歌曲的时间、 对，马上你来介绍了。 我今天推荐一首歌曲呢，其实也是跟我们曾经看过的一些偶像剧有关的。提起 F4 一定会想起流星花园，对不对？ 对啊。 提起 F4 我还会想起仔仔周渝民，提起周渝民呢也会想起他的那个很温柔的声音，跟大家说晚安。 爱人紧紧的拥抱，天 天使与马会飞翔的枕头套，虽然爱常常迟到，这次来得刚刚好。天涯海角距离不重要，温柔地说晚安，就像在我身旁。当你感觉孤单，我和你也一样，想想我的手掌，轻拍你的肩膀，和寂寞说晚安， Say good night。 当你感觉孤单， 来自周渝民温柔的晚安，会不会勾起很多朋友的回忆呢？就是听到他的声音就会想到 MP3 白衬衫还有自行车的味道。 你已经通过这首歌已经提前跟各位说了今天的晚安了。 对，当然还有最后一首歌曲的推荐了，就是伴随这种很温暖的声音，在看到你的照片，我相信满足了很多女性朋友的心愿了。 哎呀，把我和周渝民放在一起，就感觉太荣幸了。 对，有没有觉得心情大好？ 这个不愧是好搭档、好同事。 好了，到最后一首歌曲的推荐时间了。今天呢，其实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东西还是很多的，希望大家能够通过白金 FM 的这个平台，也把关于自己的一些故事发送给我们。其实广播是给我带来很多的这种幸福感可言的，你知道吗？就是对于很多电台 DJ 而言，隔着麦克风看到大家发来的一些故事片段心情，然后这些片段心情都和你放送的这些歌曲都有关系。 对，都有关系。 你会觉得这是一种特别幸福的职业。所以我今天推荐最后一首歌叫做 Overcomer， 战无不胜，就是想把这首歌曲送给正在收听娱乐最王牌的各位朋友们，你们都是战无不胜的。 Got so much on your mind, nothing's really going right, looking for a ray of hope. Whatever it is you may be going through, I know it's not gonna let it get the best of you. You're an overcomer. 很有动力的一首歌叫做 Overcomer， 如果要喜欢这首歌曲的话，或者说喜欢刚才思萌和大家分享的一些歌曲，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 稍晚一些的时候我们会有今天的歌单抛上来哦，希望。 而且我要说一句，我的照片可不是白看的啊，我今天看到很多朋友发来暖男看到我照片了。好，明天中午12点欢迎各位一起到我的节目当中来点歌。 好了好了好了，我允许你打一个广告。 哎， 那广告费我们下节目商量一下好了。你要把这首歌曲送给即将要参加考试的各位朋友，加油，战无不胜。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艾科， 我是思萌， 明天见，拜拜， 拜拜。